任由自己的坏脾气在你面前发泄。2016年以来，我一直努力工作，希望能挣更多的钱，也能够给你更多美好。想要我们的未来的生活能有更多的保障，不用经历太多物质的坎坷，却没看到在我忙碌工作的夜晚你无处安放的心。其实你需要的不过是更多的了解、关心和陪伴，但我却在另一条路上与你渐行渐远。我的工作将有调动，只能暂时待在你的城市。当初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说过你会努力把工作调整，和我一起去我的家乡陪着我。当时誓言美丽，吃再多的苦和累都变得无所谓。可是后来我对你忽略太多，对你伤害太多，让你心灰意冷，竟把你推到无法挽回的地步。那天你和我说分手，就好像是我头顶的一盏灯灭了，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没有光明的黑暗里。你说其实我给你的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，你说你没有感觉了，而我再去找你，你也总是对我避而不见。是不是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过去了的就要让他们都过去？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忘记那些我们一起甜过、苦过、一起哭过、笑过、一起亲吻过和拥抱过的日子。我们曾经都那么努力地想要在一起过，而我无法忘怀那些和你有关的发生在我生命里的美丽。那天你生病了也不见我，那么难受你都宁愿自己一个人扛着，是不是真的不再需要我了？你叫我回去说你很烦，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一个人开着车走遍了我们一起走过的路，我带着失落亏欠的走了。在回去的路上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，听着歌，不知不觉的眼眶湿润了。但是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因为同一款游戏相识，因为日日夜夜的聊天记录渗透进彼此的心里，我们热恋过，我们做过许多情侣都做过的事情。我们因为彼此的陪伴，才没有让各自的身影在这苍茫辽阔的宇宙里显得形单影只。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过，而我们此刻却要放弃对方，让自己在这世间一个人行走。对不起，我工作太忙，总是忽略你。对不起，我脾气太坏，总是冲你发脾气。对不起，总是自以为是的给你不需要的东西，却仍沾沾自喜的以为自己了解。对不起，没能够给你真正想要的了解、关心和爱。对不起，让你伤心难过那么久，但我仍然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来补偿这些对不起。我不知道现在醒悟还有没有用，我知道如果未来我们还在一起，将会面对更多难题，但是我真的想在好好关心你一次，再重新来了解你一次。在你生病时让我陪在你身边来照顾你，在你难受时让我来安慰你，在你需要一个人来倾诉的时候有我做你的树洞，不用在你一个人承担所有困难。我想我们还能够再重新爱一次，重新做回熟悉的彼此，重新再许一个圆满的结局。美丽，你还在听吗？李浩，愿 愿意在原地等你回来，只要你还愿意回头，就愿意和你接着谱写天作之合的星座童话。 一无字的颓废思念，不放手让我睡。你最喜欢听的爵士音乐，慵懒的忧伤的杂念。站在照片的左边，快乐离我越来越远。每年这个季节特别有感觉，我好想你，想再见你一面。让我们重这一秒，倾听你的耳语心跳，许多事曾经是煎熬，回头看突然都明了，用一切换你的微笑。 转身，无数陌生人。 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候。 家人一样坐在沙发上喝酒聊天，想你紧紧地抱着我，想你身上的味道。以前我不是这样的人啊。那天我跟你视频，抱怨我最近累，最近怕冷，最近胃口不好，你眉毛皱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我骂你不解风情，说你不懂得体谅和哄我，说了一堆小女生的话，恍然觉得这还是我吗？还是那个装腔作势坚强的我吗？所有的一切都像童话般美好地进行着，美妙的无法言语。你吻我的时候，我竟然害羞得像个孩子，红了脸颊， 我撒娇胡闹，你不会说好听的话哄我，你挑眉无可奈何地看着我，然后我唱起完全不着调的歌曲。我心疼妈妈身体不好，心酸落泪，你叹息一声不吭，递来一张张纸巾拥我入怀。我抱怨你情商为零，发脾气说我过了听情话的年纪，你能不能做让我感动的事情。你说你怕我生气，努力学习。电影《莫斯科不相信眼泪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，世界上本没有天生的将军夫人，你只能嫁给一个小兵，等着他一击击进伤，跟大军南征北战，你为我傲剑四方，斩退千军万马，我陪你浴血白发，一世冰敌如花。我生性脾气暴躁，你总是好脾气，爱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方法，有的是用嘴巴说出来，一次次的重复说我爱你，有的是用态度来爱，撒娇发脾气折腾人，还有一种怎么都不愿意说我爱你，但就是关心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相爱的方法有千万种，但最好的方法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对你好，并且只对你好。喜欢其实很简单啊，恰好喜欢那天我们在相见的太阳，恰好那天下车接我的你声线温柔，眉眼明媚，发出嗯的声音，恰好我女生病痛的死去活来，你说心酸的表情，而我只想抱抱你，说我愿意。 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。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轻轻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我是

酒难免会宿醉，你的拥吻像情歌一样凄迷，我闭上了 自己